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岁数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文化又有，精神又好，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对， 对吧？ 对， 谁说这句话？ 这人都这么说嘛。 我精神怎么样？ 你精神不错。 看看 你看看， 好， 猴，像个猴。 哎，我给机会这个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拿人 看精神怎么样？ 精神， 你看， 精神行啊。 身体怎么样？ 不错。 身体比你怎么样？ 比我 说吧。 比我还差点。 比你哪点差？ 我想想 我比你哪点差？ 哪点差？ 停一停吧，大伙儿。 对 啊，吧 再让大伙儿 看看吧。 你说是 好吗？ 你比身块 儿，你还是看看吧。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胖 啊， 你肉多 啊，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啊， 肥，脂肪多，肥好啊，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对对，肥的卖肉来了。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话？ 有这么句话 啊？您说， 有这么句话 啊？ 有钱难买什么？ 有钱难买老来瘦， 对，明白吗？ 明白。 哦，这还用说吗？ 哦，什么？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怎么着？ 现在越来越瘦人太少了。 少就是少。 对， 怎么办吧？ 少。 你办怎么样吧？ 少吧。 少点，就是少点。 太少了。 少了违规。 少 了 违规。 少了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里边叫瘦 啊， 瘦要有精神， 是 瘦人一打蔫儿， 这我行， 眼皮抬不起来了，脑袋耷拉了，走道 那我 没劲儿。对呀，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什么？ 瘦人有什么好处 啊？ 你说说。 好处 你不懂， 您说。 瘦人呢，这内脏好。 哦， 瘦人呢，脂肪少。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对，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哦，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你不懂，知道吧？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啊， 瘦人不爱得病。 对， 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最多瘦人就经常搞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就行。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当然不，胖人也 瘦人好。 不，你不要这么说 啊！ 你这句话可不对。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啊， 胖人也好。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老头有的是。咱们就看见，一个老大爷多少岁了？84了，挺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胖人都半身不遂，胖人都有尿毒症，不是那样。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胖人更结实，没病 啊，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这用你